却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心里的雨倾盆而下。

25号下午，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等市领导来到代表驻地，亲切看望出席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市领导们向代表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对大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感谢。市领导们说，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是继市六次党代会之后召开的又一个重要会议，我们要通过这次人代会把市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挺进三十强、率先打小康的目标上来，坚持立足高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协同发展四项工作原则，坚定走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新路，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希望代表们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建言献策，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认真负责地开好这次大会，审议好政府工作报告等各项报告，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献计出力。通过这次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激发热情，鼓舞干劲，乘势而上，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市委工作报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加强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党的宗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二、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严格遵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强化组织观念，抓好党内监督条例的贯彻执行。三、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认真贯彻好干部五条标准，推动干部轮岗交流，能上能下，探索建立干部合理流动、调整退出的常态化机制，抓好干部教育培训，严格落实市委改革创新容错免责实施办法试行，着力营造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奋发作为者喝彩的浓厚氛围。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着力解决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下大力建好便民服务、生产服务、金融服务、群众工作四个平台，强化投入保障，落实各项工作经费。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职能作用，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食药安全在身边，安全提示，胃部不适要对症下药。胃突然不舒服，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找点胃药。在此，三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没有挑对药物，不但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使难受的时间延长。烧心、胃痛用打洗，吃得太辣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烧心、胃灼热、疼痛等症状，这时最好选择能中和胃酸的药物。胃胀痛服马丁啉，一吃就饱，饭后腹胀、恶心、爱打嗝，还时常便秘，很可能是胃肠动力不足惹的祸，这时需要服用能增加胃肠蠕动的药物。胃痛呕吐吃颠茄片，饮食不卫生、冷热刺激大、生气紧张等都会引起胃痉挛，表现为上腹部绞痛，有时合并呕吐，可及时服用颠茄片缓解胃部痉挛。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胃痛剧烈或用药效果不佳或症状反复出现，必须到正规医院及时就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的通告，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规定，市政府决定对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依法采取最严厉手段，予以最严厉打击。现通告如下。